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段能够聚集在此，特别是在过年前这段时间，刚好也是中国人在年尾的时候，也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思想我们的主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认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到底是何等的大长阔高深，他又是何等的高，如今在天上坐在你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今天我们就是特别思想他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的这事实，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讨论，借着这讨论，借着这学习，借着这教导，能够造就你自己的儿女，在也不外乎就是你儿子在地上的身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是22章，基督代求。基督代求，当然保罗在罗马书8章，麻烦大家就把那个手机都关成静音。OK， 罗马书8章，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也为圣徒带来确据安慰的经文，就是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而是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不止如此，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能不能请他走远一点，而且他如今在上帝的右手边替我们代求，替我们祈求。 OK， 我觉得这个教义是现在的教会比较少教导的，如果有教导的话，也是圣徒们比较少思想的。我们都知道十字架，也应该没有教会不会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比较我个人的经验是，在教会中我从来没有人听，我自己没有听到有人教导基督代求这个事实。那马克琼斯在这本书这一课里面就提到说，一个基督徒属灵健康的指标，就是他多么渴望越加认识福音的奥秘。也就是说，你不只是像那个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他有点责备他写作的对象，他说，翻一下，他说，在第6章，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确，你其实需要信，需要信而得救的知识，其实并不是很深奥的知识。你只要能够听，你能够领受，你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以称义，你就得以得救。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受到太多的教育，你也不需要有很复杂的教导，这个就是可以叫你得救的。或者我会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但是如果你在上帝的允许之下，在主的旨意之中，在有领受主的恩典，你理当竭力离开这个开端。不是说这个开端不重要，而是如果你已经领受开端，你总是要用彼得的话讲说，总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有长进。这也是保罗在许多书信里面为圣徒们所祈求的。你不只是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你更思想他这个福音的整个的奥秘。其中一个就是他不只是复活，他是如今升天坐在 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长久活着，为我们祈求，就能够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也有提到。所以我们思想这个福音的奥秘，如果我们心中真的渴望思想这一类福音的奥秘，你自己心里应该会得到鼓励，就是这是一个属灵健康的指标。OK， 这表示你的属灵的生命不是干枯的，不是只是有点像行尸走肉。基督他有三重职分，先知、祭司、君王。如果基督代求的话，你们觉得这个是他的哪一个职分？首要你会想到是祭司 right？ 因为祭司在旧约里面就是在圣殿里面祷告然后 献祭的。我们可以说马克琼斯在 这篇里面有讲到说，基督大祭司的第二职分就是为我们代求。他第一职分当然是献祭，那基督身为大祭司献祭又有其特别的地方，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大祭司都献祭嘛，在旧约里面，那基督当然也献祭，但是他独特的是什么？对，没错，刚刚吴大哥讲到，大祭司从来没有一个大祭司献自己为祭，但是唯独这位大祭司居然是献自己，所以他不只是大祭司，也是祭物，而且他也唯有他有资格做，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永远完全的赎罪祭。Okay，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特别看这个代求的话，是他的第二个职分。是因为有献祭，所以他可以为我们代求。我们今天要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是如此，献祭和代求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 我希望也透过，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本书 这一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其实马克琼斯用，我觉得他是用很多的方，很多的层面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应该思想这个教义，基督为我们代求而得到极大的鼓励和确据。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基督的代求必有功效，换另一句话说，就是为什么基督的代求必蒙上帝的垂听，换言之就是为什么父不能够对子说不。有很多的层面我们都可以，经文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多想一下，我们就知道，哦，基督为我们代求啊，不只是经文这么说，他代求是大有功效的。父必垂听基督的代求，为什么？在 Thomas Goodwin 这本这一页里面，几乎很多的东西都是从 Thomas Goodwin 的他的书名有在那个基督在天之心对在地罪人的情谊嘛，我中文翻译比较难，就是从那本书里面归纳出来的。Goodwin 提到说，父与子之间有意志与情感的合一，因此父必蒙父必垂听子所求的，因为子所求的不外乎就是按照他父的旨意所求。OK，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不仔细的再想一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什么困难？意志与情感的合一 ，will and affection，unity of will and unity of affection。这是不是讲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Simplicity， 就是。简单的单纯的就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有同一个意志和同一个情感呢？应该不是，因为如果说我们讲的是关乎代求的话，必有某一意志祈求另外一个意志，所以 所以严格来讲，如果 Goodwin 要这么说的话，父与子之间的意志与情感合一，这必定是讲说基督按照他人性的意志和人性的情感和他在天之父的意志和情感是合一的。 OK， 因为他在地上就一次也没有违背，一次也没有后退，在天上更是与他父的情感与意志合一。OK， 救赎的功效，救赎的功效，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救赎的功效就是基督为我们赢取的救恩怎么样有功效发挥出来。第一，神学家他们会区分，救赎的功效有权益，这个权益通常是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因为他的死，为我们付上罪的公价，我们就有权益或者有权有份于他所为我们所赚取的，凭着他的功劳，凭着他的顺服为我们所赚取的救赎之恩典，所有一切的恩典我们就有权。但是有权并不表示你具体的得到，听懂我的意思吗？和那个福分和实际得到福分，神学家会把它分开来讲。因此，这个概念也许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就用经文，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了。所有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了，已经赐给我们嘛，这是按照父的旨意 ，right？ 按照父的旨意，在创世以先，在我们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诞生在世界上，就已经赐给我们。我们生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凡是蒙他所拣选的人，就有份或者有权，我用有权，这就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值得我们配得，而是因为父他就已经，我们是蒙拣选的人，如果你是蒙拣选的人。但是你什么时候真，你是不是就是说，因此我如我可以有人说啊，我是蒙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有一切，我都已经得救了，我就不用信，我也不用成圣，我也不用聚会，反正我就已经得救了。不是的，因为你有这个权益，也就必在时空之中具体的取得或获取或有份于这个权益。所以上帝在时空之中，所以对选民来说，神学家仍然会说，不是说你一生下来因为你蒙上帝拣选你就处在恩典的状态之中，你仍然是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直到时空中有一刻圣灵在你心中动了工，按照他的时间赐给你信心，叫你能信，而且你也必须信，那个时候你就称义，你就因信称义。 OK， 或者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解释，就是当圣灵在你心里动工给你一颗新的心的时候，那时候你就重生，然后赐给你一个信心叫你能够信。不论如何，就是这些恩典的功效或者恩典的好处基督已经为你取得了。 OK， 而且在永恒之中上帝就已经定义基督要为你取得，但是你要实际的，你已经有这个权益，但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你就有这个权益，但是你要什么时候取得这个福分，实际的福分，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神学家会把它分开来讲。如果你不分开来讲，你就很容易落入我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就是有点在永恒中我就已经成义了，所以我也不需要信，反正我已经成义了，我也不需要成圣，就变成反律法主义。 OK， 好，所以这就会让我们想到说，我们有份，我们有权益于基督为我们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赚得的恩典或者救赎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恩典的果效？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必须要信 ，right？ 这是一个对人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相信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思想的角度多是从我们的主他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如何获取得到他所为我们获取的恩典的果效，就是 他的代求。 Yeah， 我们他的代求。如果他没有代求，我们就不得着；他不求，我们就不得着。这就是为何我们圣徒对福音的奥秘的渴望。我们刚刚讲到，不应该停止在十字架上。那个好像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个是福音的起头，那个是刚出生的，只能喝牛奶，不能吃干粮的那个属灵没有成长的。对，你是的确需要知道十字架，不，但是不应该只停止在十字架上。救赎的获取和救赎的施展是同样的重要，这个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提过。英文的话就是 impartation 和 application。基督为我们获取救赎，但是基督也必须施展这个他所获取的救赎施展在我们身上。所以只有获取没有施展，那个救赎对我们来说也没有用。OK， 但是没有获取也没有施展。OK， 基督的代求。OK， 我们这个第一段在教材上面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说。 讲的权益跟福分分开来讲是他们差在。 权益和福分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们能够得救，都是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就已经定义要将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其中包括称义、成圣、有儿女的名分，最终是得荣耀。但是那个是我们的权益。有权益，但是你不表示你实际拥有称义的身份。在你信之前，你仍然是处在不义的状态之下。所以你要如何得到那个福分，是在时空中具体的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而你也必须信。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神学家用这个概念帮助我们区分，会避免一些如果你没有把它区分开，就像我刚讲，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其实跟你如何活在世上会有很实际的具体的影响。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我已经有权，我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就什么都不需要做等等这样的状况。 OK， 所以他们会分开来讨论。 书上他特别他写的是说他的死亡会赎回，第一个是他的权益，第二个是他的福分，就是同时他都会帮你。 哦，应该是这么讲吧。好了，因为这是中文的翻译。第二个他说为他们福分，但是我们需要他代求才实际拥有所有属灵的福气。好，如果你要这样，那你把这个教材上面把它改成福气。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对。或者我们已经有份也不是有份，我们已经有权有份于属灵的福气，但是我们要实际有份于属灵的福气，是那是分开来的，那是具体时空中要发生的事情。这样可以吗？可以吗 ？OK。好，还有没有第一段这边？所以我们已经思考，哥杜文在这边提到，因为父与子的意志是合一的，子不会求父旨意之外的事，所以我们知道在地上是如此，那在天上他更不会求父旨意之外的事情，我们更可以确定。因为如果他是按照他的人性求的话，他的人性是更加的荣耀，更加的没有软弱 ，OK， 更加的明白父的旨意，所以意志与情感的合一。Okay. 或者如果我们要推论，再用 sanctified imagination 再推论，在天上只不会再问他在克西马尼问的问题，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不会再问那一类的问题了。Okay. 好，基督代求之功，基督代求的双层面，一个是祈求和献上。也就是说，如果他的祈求要有功效的话，他必须是凭着某一些东西来祈求，他不是两手空空的像我们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不是凭着恩典求，他不是凭着，他是凭着什么？他自己的功劳求，这边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祈求必然有两个层面，不只是有祈求提出这个要求，他必须要有他的献祭为基础。也就是说，他每一次提出祈求，长久活着就是好事，父就是我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你要赐给我的子民，我为他们求，我不为其他人求，也为因他们信我的人求。因此 OK，约翰，也就是说，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是基督能够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的基础。换句话说，基督如何能够坐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因为有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成了，成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所托付给我的命令我都成就了，我一次没有退后，我一次没有违背，我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我成了、okay. 所以我们通常会讲说十九章三十节是说基督的救赎之功完全了在十字架上，这没有错。但是你看到我们今天就是更细腻一点去理解基督的救赎之功有获取和应用，他的救赎之功不只是停止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哪一方面他的救赎之功成就了？如果是获取和应用，如果我们把这个救赎之功分成两个层面看的话，成了是关乎哪一个层面？获取，为我们取得，他为我们取得，他需要为我们取得，为我们赚得所有一切的救赎之功，他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就成就了。OK。我们知不知道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的内容？经文告诉我们说，他长久活着为我们祈求，就能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或者说，用罗马书八章，他现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祈求这个事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他祈求的内容，他为我们祈求什么？好叫我们好可以确保我们拯救，拯救到底。其实经文有告诉我们，不是吗？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天上为我们求什么，你就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在地上所求的，他如今在天上为我们求。亚米念，他的这是他讲的。然后 Goodwin 说，亚米念这一点来说，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给了我们一个图像，告诉我们他在地上所求，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他现在如今在天上所求。约翰福音十七章不外乎就是反映。如今我们的主在天上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的祷告内容、okay. 因此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为什么父不可能对他的子对基督说，上帝不可能对基督说不？因为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他在天上带到父的面前，父岂能对他说不？因此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约翰欧文会讲说，如果基督不升天我们就不得救，如果他只是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他只是复活，如果他不升天我们就不得救， 因为在上帝的永恒伟大的救赎旨意之中，救赎计划之中，他的儿子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必须要三天之后复活，留在地上四十天，然后升天，然后坐在他右手边，不只是将所有仇敌踩在他的脚下，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代求，好叫我们得救，得救到底。基于他的身份，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式的祭司，或祭司式的君王 ，priestly king 或 kingly priest， 荣耀的主，复活上帝的儿子，父不会对他说不。因为他的身份，所以父不会对他说不。这就关乎他身份的价值，这就关乎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是谁，为什么父不会对他说不，当他把十字架工作呈现在父面前的时候，父会悦纳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之功，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不外乎是祭司君王荣耀的主，复活的后来复活上帝的儿子，他的死有无限的价值，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是谁，因为基于他的 person， 基于他的位格，因为他的位格，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格有无限的价值，因此可以赎回多人的罪。一个人不行，就算一个人没有犯罪，他也无法赎回多人的罪，因为如果他只是一个人的话，他的位格，他的 person 只有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因为他是人也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的代求有功效，因为当他献上他代求的这个说，父啊，这是我成就的工作，现在赐给我你要赐给我的人，父不可能对他说不，因为那个他所呈上给父面前的是有无限的价值。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父不能够对子说不？因为只要子一举起手，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手里有什么？什么是有什么东西刻他的名？刻我们的名字在他手里，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个钉子。OK， 所以他复活之后对他们说：“你看，这是我，来，你们看，这是我。”我有那个钉痕，在天上他举起那个手的时候，父就不能对他说不。以赛亚书说，我们看一下那段经文，49章。15节，父能耶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这个是14节，西安就是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已经忘记我们了，撇下我们不管了。耶和华透过先知说，父能耶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使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如果母亲或许会有忘记他自己生下的婴儿，耶和华上帝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将你刻名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横时常在我眼前，我将你刻在我的掌上，这句话将在十字架上实现。 OK， 因此我个人会相信神学家有讨论基督复活得荣耀的身体还有没有伤痕，我觉得经文讲得很清楚，他在天上我们会看到那个伤痕，而且我们永远会以他的伤痕为我们的荣耀为乐。 OK， 只要他举起他的手，父就不会说不，他举起他的手就好像把我们的名字带到他父面前，凡属于他的人每一个人的名字，以此来说 都被我们的主带到父的面前，你的名字被你的主带到我们的父面前，父就不会对他说不，也一定要如此，我们才得以来到上帝面前，是透过那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儿子。 OK， 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思想，为什么在父右手边的祈求必然大有功效？因为什么？什么人的祈求大有果效？义人的祈求大有果效。谁是义人？那里告诉我们他是义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谁帮我们读？谁找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什么称义？如今他被接在荣耀里面。如果义人的祈求是大有果效的，那么我们主的祈求是最大有果效。更何况祈求祷告是什么样的动作？是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定义上，一个人祷告必定是什么？倚靠圣灵。你不可能祷告，就是祷告就是依靠圣灵的祷告，没有所谓什么没有，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然后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升天之后什么？又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说，按照领受圣灵一定是按照他的人性领受，如果他在地上软弱的身体领受圣灵是按照人性来说是没有限量的，那么我们想，那位得荣耀上帝的儿子得荣耀完美没有缺陷不再软弱的身体，在天上所领受圣灵更是毫无限量。如果他在地上的依靠圣灵的祷告大有果效，那么他在天上的祷告岂不又无限的大有果效？因此我们可以确信确知有确据，我们主在天上为我们祈求的必然是大有果效，必然呈现，必然拯救我们，拯救到底。 OK， 而天堂为什么不沉默？天堂不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小心翼翼的，然后这样走路也很安静。天堂不沉默，因为圣徒长久在主的宝座前发出颂赞。天堂不沉默，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主在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的声音充满天堂。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没有吗？我们用不同的层面来思想基督代求之功，而且代求之果效之确定。Okay. 基督代求之恩典，大祭司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 必然是要有恩典有怜悯的。希伯来书二章十七四章十四到十六节。Goodwin 提到基督在天上按照他的人性有领受双重荣耀或双重福乐的能力，这是基于他与父和圣灵的团契，也是按照他是教会之首的身份。他在讲什么？ Goodwin你们读到这段会有问题吗？想法吗？ 我自己会直觉从他的逻辑文字逻辑看，就是同时他的人性跟神性，所以是双重。 嗯，看一下书是怎么讲，第一280页吗？哦、OK。281页。说基督的人性在天上领受双重荣耀，双重的经历欢乐和喜悦。欢乐和喜悦有点像福分和福气。我在翻译的时候，我要想出两个字，其实是表达。有时候清教徒写，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它原来是 happiness 和 joy。那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清教徒写的时候，为了表达一个，就是好像他心中的情感是这么的丰富，那个文笔就要重复的用同类似的字眼表达出来。Anyway， 双重的荣耀。如果是他这边特别是讲到基督人性或者按照人性，他在天上是领受双重的荣耀。Goodwin 讲说这是借着因为他在位格上与神性有联合， OK， 也就是说他在位格上面与父和其他的位格其实就是圣灵有联合。第二呢，是因为他是教会的首，教会的首，所以这个已经其实这是一个，这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谈。Goodwin 和欧文都讲到一个概念，就是基督他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单单的去想说他当然有荣耀，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特别是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向父求荣耀的那段经文，因此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厉害很精彩的神学，也是福音的奥秘。如果我们多思想，就是一个属灵的指标。如果我们愿意思想基督的荣耀，不只是单单他有上帝儿子的荣耀，他也有他位格其独特有的荣耀，也有另外一个第三个荣耀是什么，关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 OK， 他本职的荣耀是不会改变，不会也不能被人取去，也不会多增加，他就已经是完美的，没有增加或减去的空间。所以这个是他本来就有的荣耀，因为他就是上帝。但是他又有一个其位格特有的荣耀，这是三个位格之中只有他有的荣耀，全宇宙之中只有他有的荣耀。为什么只有他有？因为这特别又是关乎他是神人二性同时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这个荣耀。又有另外一个荣耀是这个，就是这边所讲到的他中保身份，就是做教会之首或者做他心腹丈夫之荣耀。这个荣耀是会有增减的，我们越顺服他，他就越得荣耀，可以这么说。你要怎么样添加他的荣耀，我们就越顺服他。OK， 所以 我想 Goodwin 是用这个来讲，他用福乐，你只要把荣耀换为福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说。OK， 他本来就有永远满足的福乐，那是本来就是属于他本来就有的。但是按照他人性来说，因为基于人性在位格中与神性的联合，他就与其他的三位一体其他的位格都有所最亲密的交通 communion， OK， 他从此可得到他特有的福乐。又有另外一个，因为他身体、他心腹、他教会的关系，因此他可以得到福乐，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就跟为什么跟我们就有关系了。基督为什么为我们代求？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或者为了他自己的 happiness， 用 Goodwin 的，为了他自己的快乐，为了他自爽，所以他为我们代求。 Why？ 为什么？因为他要心满意足。为什么？为什么基督领受了圣灵要再浇灌在他的教会身上？ 因为他若爱他的身子就是爱他自己。 没错，爱他身子就是爱他自己。但是讲的再具一点，为什么他领了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在你们所看见的，也就是浇灌在教会身上？因为他看到他手中的工作要心满意足，他的手中的工作，这就关乎获取和施展。他的手中的工作要成就，他就不只要获取他儿女要得到的福分，还要将这福分什么施展在教会，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好叫他们重生、称义、成圣，越加效法他，得到儿女的名分，最终得荣耀。这些都是透过他的圣灵的工作。Okay.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种非常三位一体 Trinitarian 的方式来论我们的救恩。子参与在其中，父参与在其中，圣灵参与在其中。为了他自己的喜悦，为了他要看到他手中的工作成就，为了他要心满意足，所以他乐意为我们代求，所以他乐意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耶稣必要为我们代求，因为他不能不爱他自己。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保罗讲，就如基督爱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说，大胆的说，他不能不爱教会。他不爱教会就是不爱他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丈夫不爱妻子，以致来说就是最荒谬的事，就是不爱自己。从以弗所书五章大家很熟悉的那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从约翰福音十七章不断的重复，他在我们里面，他在我里面。如果他不爱在他里面的人，就是不爱他自己。所以应该给圣徒带来鼓励，就是在我们地上成圣的过程之中，不只知道他为我们代求，而且他必为我们代求，甚至是他不能不为我们代求。而且基督他是具体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软弱当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不是所谓拟人化的用词。 圣经中有很多，尤其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拟人化，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当耶和华上帝说他后悔这一类的，这就是我们知道他不会后悔，后悔的就是按照我们的看法，就是如果你悔改的话，他就不降灾难，在不降下灾难。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上帝后悔，但是上帝他的旨意早就是确定的 ，right？ 所以当这一类的经文，我们会说这是拟人化的经文，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形容上帝的作为，对我们的作为。但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这就不是拟人化，因为根本就不需要拟人化，因为基督他是人，他有一颗人的心，他有一颗人的心，同理心这个字希腊文 soon pathenai sasai， 这个soon 前面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同一起的 pathos， 明天我讲到也会提到这个字，或 patheo 就是经历情感，或者英文是 passion， passion 其实不是不只是就是激情，如果你可能有些香水的名字好像叫激情 passion， 但是 passion 你也会在譬如说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经历情感，经历苦难的时候，那个也叫 passion， 一同有 passion 或者一同有情感，一同经历情感，一同经历那个同理心。他能够怜悯我们，因为他用字面上看跟我们有同一颗心。为什么他能够如此？因为他确实道成了肉身。 See， 这个就帮助你怎么看道成肉身。你不能只看道成肉身只是取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外壳，不是只是外在的样子。如果你要得到安慰，如果你要确信他能够体恤你，你就必须相信他真实取了一个有肉身有灵魂，按照我们信仰告白所说的，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实的人性，因此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因为他以我们的心为心，因为他确实的道成肉身。格林会说，为此，为了成了，为了要能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成了软弱的人，为了要成为我们，连续我们，怜悯我们的满有恩典的大祭司，因为所以他的儿子道成肉身。Okay. 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们更可以说是基督也与我们一同受苦。Okay. 这都是关乎基督的代求。基督的代求之所以有功效，并非他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当他求的时候，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他自己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甚至更多。因此他的代求大有功效，不是空虚的。你知道我们会讲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有困难，我们会说我为你祷告，我们也的确试着为他们祷告，但是你知道谁真的为我们祷告？我们的主真的为我们祷告，而且他更知道我们所经历的、right？ 我们会为弟兄姐妹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诚实，我们也会说你所经历的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会为你祷告。我们的主不会说这句话，我们只会说你所经历的我都知道，而且经历的比你更多，是那一位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OK， 斯提凡的立证，你知道斯提凡就是那段经文很有点奇特的地方，就是当斯蒂凡充满圣灵死前抬头往上看的时候，他看到什么？耶稣在父的右手边，是坐在父的右手边吗？特别提到他站在父的右手边。 So, 为什么斯提凡看到基督站在他的主站在父的右手边？因为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在也必认他。斯提凡有没有退后？有没有不认他的主？在遭受迫害的时候，没有，他在人面前为耶稣站出来，因此耶稣在他的父面前为斯提凡站出来。Okay. 所以耶稣有没有为斯提凡代求？有没有为斯提凡代求，以至于拯救他拯救到底？斯提凡为什么殉道？ 耶稣的代求， 因为耶稣为他代求，求什么？Yep. 斯蒂凡殉道，因为人拿石头砸死他。斯蒂凡殉道，因为指向父求，你所赐给我的这一位，我要他与我同在，父就听他的祷告。OK， 这段有没有问题？OK， 最后一段，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那边提到说有完美，中文是完美还是完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荣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 perfect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OK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或者我看一下英文是怎么讲。希伯来The spirits of just men made perfect. Okay. Dikaiun tateleum menu. 被成全，中文翻译的我觉得很好，成为造成，made perfect. 其实这就是在天上的时候，在天上耶路撒冷，有上帝的选民在那里，但是耶稣为我们代求，为拯救我们要拯救到底，因为他自己要得到满足，因为只要还有一个人没有被拯救，拯救到底，还有一个人没有在天上，这天上一人的完全，在某些程度上来还是不够完全，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那真正的完全是基督的身体，他的心腹完全在天上参加羔羊的婚宴，因此他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好确保我们得救，就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 OK， 大概是 Mark Jones 在这段提到意义。OK， 所以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不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圣经告诉我，圣经告诉我，我的主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有神圣的动力，我们要如何得救到底？是谁讲？如果我知道我的主在隔壁为我祷告，我什么都不怕，好像是在这本书里面。Oh yeah， Robert Murray Machine。 如果我听到基督在隔壁房里为我祷告，我将不惧怕百万仇敌，或远或近毫不重要，而我知道他在为我祷告。Okay， 你知道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你在地上跟你如何活在地上就有关系了 right？ 你还有什么不能做，或你还有什么不敢做，OK， 今天很快，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我是希望每一次我们讨论都会让你属灵的胃口又更大一点，不是只是来上课，只是哦 ，OK， 原来我可以这样读圣经，然后哦 ，OK， 这个跟我如何活在地上应该是有一点关系的，而且这个是很具体的在认识我们的主，是按照经文，会应该会叫你想要更加认识他。这边都有啊，因为父按照子，子按照父的旨意求。如果我们按照父的旨意求，父就不会对我们说不，更何况子按照他完全按照父的旨意求。他在 Goodwin 说，情感和意志上与父是合一的，他父不可能对他说不。还有什么？基督在地上所成就了，因为他在地上所成了，所以他的代求有内容，他不是凭空而求，他是凭着他的功劳求，父不能对他说不，因为这是父定义他要成就的功劳，所以父不会否认他自己指定他子要成就的功劳，因为他的手上，他的手中，他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中，他每一次代求，他是将我们的名字，你我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呈现在他父面前，而且这个是什么？诗篇二章第八节，你向我求万国，我就给你万国，那个每一个名字都是父赐给他的，父不会对子所呈上的名字说不。还有什么？为什么父不会对子说不？为什么子耶稣为我们的代求是大有果效？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义人，而义人的祈求是大有果效的。OK， 这个就是你可以用。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你的方法跟人讲，为什么？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为我们代求呢？他在天上了，他享受荣华富贵，他得到一切荣耀，我们在地上是这么的卑微，这么的软弱，说实在他已经受苦够了，何必再管我们在地上的罪人呢？ No， Goodwin 说，我们在地上犯罪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情操，他对我们的怜悯，他对我们的恩惠是远远多过他对我们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不能不为我们求，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他爱他自己，所以他就必须为我们求。所以有人问你说，我这么糟糕，他怎么会管我？你说 No， 如果你真的是属于他的，他现在就在天上为你代求。他为什么为我们代求？因为他道成肉身，他以我们的心为心，他可以体恤我们，因此他的代求是大有果效，是有内容的，不是虚空，不是抽象，就大概就这样子吧。OK， 没有，大家都没有其他问题。Johnny 有问题吗？想法。 升天，不带球，缺少遗憾，其实都对于我们很大的缺失，不认识这些。 Yeah, 这个就叫说爱基督就更确切，不只是你越加认识他，你怎么能够不爱你的主？你就思想这些事情，就不会就不是口号。OK 吗？慧嫩姐 ，OK。嗯，或者其实还有从另外一个里面，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罗马书八章 ，right？ 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用说不出的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中文翻译其实那不是很精确，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 intercede， 为我们介入，或者为我们，你也可以翻译成代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正确的神学上思想的，就是那同一位在我们的心里面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祷告的，也是同一位在天上如今在基督身上持续的工作让他能够为我们代求的那一位，同一个圣灵。你懂我意思吗？就有很多层面都可以想，就跟慧嫩姐刚刚讲，有的时候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是同一位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和在上帝儿子的身上同样的工作，叫我们能够祷告。对，OK， 谁到我们做结束祷告？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这应该不会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吧。不要不要不要，你每次都是你，你让其他人练习，快点。仙儿，你带我们做祷告，结束祷告。 谢谢你耶稣透过今天晚上的团契，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如何去爱你。主，你帮助我们，也带领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往前进，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勇往直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主，我们都知道你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就让主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是觉得自己是孤独一个人。主，我们不管经历到什么，主你在我们当中，用主你大能的双手引导我们。谢谢你耶稣，继续祝福我们。下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好，谢谢。